创世纪第十四章。那时，史那尔王、阿莫拉斐尔、厄拉撒尔王、阿里约克、厄兰王、葛多尔老莫尔、戈因王、提达尔，兴兵攻击索多玛王贝拉、哈摩拉王比尔沙、阿德玛王史那布、泽波因王舍莫贝尔及贝拉及佐哈尔王。那些王子汇合于席丁山谷及今日的沿海，他们十二年之久隶属于葛多尔老莫尔，在十三年上就背叛了。在十四年上，葛多尔老莫尔率领与他联盟的君王前来，在阿士塔特卡尔纳因击败了勒法因，在哈姆击败了祖金，在克利亚塔因平原击败了厄明，在荷里人的瑟伊尔山击败了荷里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厄尔帕兰，然后回军转到恩米士帕特及卡德士，征服了阿马勒克人的全部领土，也征服了住在哈扎宗塔马尔的阿摩黎人。索多玛王、哈摩拉王、阿德玛王、泽波因王和贝拉及佐哈尔王于是出来，在席丁山谷列阵，与厄兰王、葛多尔老莫尔、戈因王、提达尔、史纳尔王、阿莫拉斐尔和厄拉撒尔王、阿里约克交战。四个王子敌对五个王子，席丁山谷遍地是沥青坑。索多玛王和哈摩拉王逃跑时都跌在坑里，其余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了。那四个王子劫走了索多玛和哈摩拉所有的财物和一切食粮，连亚巴郎的兄弟的儿子罗特和他的财物也带走了，因为那时他正住在索多玛。有个逃出的人跑来，将这事告诉了希伯来人亚巴郎。他那时住在阿摩黎人马莫勒的橡树区。这阿摩黎人原是亚巴郎的盟友厄士科尔和阿南尔的兄弟。亚巴郎一听说他的亲人被人掳去，遂率领加生的步兵318人直追至丹。夜间又和自己的仆人分队袭击，将他们击败，直追至大马士革以北的河巴，夺回了所有的财物，连他的亲属罗特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和人民都夺回来了。亚巴郎击败葛多尔老莫尔和与他联盟的王子回来时，索多玛王出来到沙威山谷及君王山谷迎接他。撒冷王莫基瑟德也带了饼酒来，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，祝福他说，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，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者的天主受赞美。亚巴郎遂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莫基瑟德。索多玛王对亚巴郎说，请你将人交给我，财物你都拿去吧。亚巴郎却对索多玛王说， 我向上主、至高者天主、天地的主宰，举手起誓，凡属于你的，连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也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哑巴郎发了财。除仆从吃用了的以外，我什么也不要。至于与我同行的人，阿南尔、厄士科尔和马莫勒所应得的一份，应让他们拿去。